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9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开学之后本市工作日早高峰将提前，礼让斑马线成为宣传重点。 北京环球影城门票及酒店客房9月14号正式开放预订。 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出台教育督导问责文件。 小米造车迎来关键性里程碑，雷军100亿注册汽车公司。 郎平宣布卸任女排主教练，鞠躬尽瘁，无愧于心。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全球终结含铅汽油使用。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全红您好。 哎，你好杨红。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呢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呢在18度。由于控制本市的气压涨会迅速的减弱啊，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明天清晨是轻雾笼罩，在东部和南部郊区能见度有1到2公里，这个雾气还是比较浓的。要到早晨啊9点钟以后，大气透明度才能好转到3公里以上。那么明天白天呢还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呢在30度，这个午后依然是比较热的天气，还得注意啊遮阳防晒。主持人， 我们看预报说未来几天可能会有降雨出现了哈，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么后天3号啊，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傍晚到夜间啊，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阵雨天气。4到5号呢是这个双休日，北京将迎来啊全日性的降雨天气，尤其周六这个降雨啊，从早晨啊可能就会开始，断断续续啊要持续到夜间。总体来说呢，这个降雨量是小雨，北部山区啊，这山前地区要稍微啊大一些。那么周六气温也会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4-25度。而星期天的傍晚前后开始啊，还有一次阵雨天气，这个雨量啊同样不大。现在呢，早晨出门啊有点凉，不仅要带上雨具，还要注意添加衣服。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工给我们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间多云，傍晚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为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18点04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服贸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今天宣布，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行，期间将于9月2号举行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以视频方式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 2021年服贸会将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外记者的新闻报道工作需要，在国家会议中心设立新闻中心，并且在首钢园设立媒体接待点。今天，国家会议中心新闻中心开始运行。新闻广播记者张博进行了探访，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本届服贸会新闻中心位于国家会议中心一层，面积约3180平方米，设有综合服务区、媒体公共工作区、新闻发布区、媒体餐饮和茶歇区等七大功能区，为注册的1700多位记者服务。新闻中心负责人王浩杰介绍， 我们的公共工作区域可容纳94名记者同时办公，我们前方有大屏，然后旁边呢也设置了这个电视，一方面是提供我们的一个公共信号的画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有的新闻中心相关的活动的通知都会在大屏上滚动播放。 记者看到，媒体公共工作区设计1人1桌，办公桌上设置亚克力防疫隔板，座椅之间保持1米距离， 保障媒体记者办公符合防疫规范。而在媒体用餐区也可以看到类似隔板的设置。王浩杰说， 一层的媒体餐厅最大可容纳120名我们的媒体记者用餐，餐厅每个桌子上都做了隔板，保证防疫要求。 疫情防控落实在各个环节中，在媒体中心的综合服务台，王浩杰介绍了一处细节设计。 我们的综合服务台是很宽的，超过了1米，考虑到防疫要求，所以我们把桌面特意加宽，保证1米以上的距离。那么其次呢，我们在每一个重点点位我们都安排了无接触式手消，保证大家的防疫需求。 硬件设施之外，新闻中心还有不少志愿者为媒体提供志愿服务。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邓飘说， 到时候会有一些外国媒体进来，我们会提供相应的就是设施方面的指引，就是比如说这个网络服务，还有那个打印服务，还有一些比如说班车接送。 新闻中心对于记者而言如同蛋白营，虽然与去年相比功能相似，但不少人还是发现了新变化。北京日报记者赵雨涵介绍， 去年是在会场外面的地方，就需要走比较远，但是今年就是直接在会场里面，对记者来说是更便捷。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将开幕，预计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区日客流量将达到5到8万人次，用餐量将突破2万人次。记者今天从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了解到，在服贸会区域内经过改造升级的焦化食堂成为首钢大食堂，将在服贸会期间提供餐饮服务。另外，本次服贸会期间还会招募北京老字号餐饮，在15号展馆，参展商和游客可以现场品尝全聚德等老字号餐饮。 今天呢是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交管部门制定了一校一策维护方案，确保校园周边道路安全畅通。今天早晨，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探访了通州区运河小学的交通疏导。今年礼让斑马线成为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重点。开学之后，本市工作日早高峰将会提前。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报道。 早上7点半，通州区运河西大街与玉桥西路交叉口，交警和文明引导员手持礼让斑马线的引导牌在值守。路口临近运河小学、运河中学，开学后预计校园周边交通压力将增加。送学生的家长们说， 坐公交车来的，6:50就出来了。我们家远，在龙岭家园，到这得20多分钟，交通今天还挺顺畅的。 我们出来早，7:10没那么多，晚10分8分都不行。 为配合新学年开学第一天的交通维护，通州交通支队在8月30号启动第二批交通文明示范路口。示范路口4个方向都安装礼让斑马线宣传展板。运河小学门前，交警向学生和家长发放文明出行宣传单。通州交通支队驻玉桥办事处驻站民警齐颖忠说， 通过斑马线，不管你是直行还是左转而右转，最直观的就是机动车的前部一定要行驶在行人的后部，如果人多咱们叫停车让行，如果一个人两个人那么叫减速让行。 运河西大街是贯穿通州城区东西向的主干道，开学后早高峰将提前，7:15左右人流和车流陆续增多。通州交通支队陆河大队警长朱云龙介绍， 从东向西啊，是进北京城区的方向，早上啊去城里上班的车辆比较多，西向东是去往行政副中心方向的这个车辆比较多。从7:30到8点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持续的高峰阶段。 开学后工作日早高峰从7:30提前到6:45，海淀、西城、东城和朝阳部分校区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请广大驾驶员临近学校周边时注意观察道路情况，主动避让行人。 今天北京警方启动了高等级防控方案，投入警力10000多人次，确保校园内外秩序良好。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今天早晨来到了西城区西单小学门前进行采访，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早晨6:50，派出所民警、交警就来到西单小学门前维护秩序。学校门口两侧拉起了警戒线，施画了1米线。学生排队进入校内时要进行测温。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大队长王燕介绍， 我们对每一个学校一校一策制定了个性化的这种交通管理的方案，说实话也有一个磨合期，包括早上上学包括晚上放学，重新规划了新的一些交通的设施，包括这个标线斑马线都进行了梳理。 西城公安分局从8月24号起先后组织警力深入辖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安全大检查。西城公安分局治安支队文保中队中队长杨林说， 提高学校人防物防技防安全水平，密切与区教委对接，了解新学期新增的校址的情况，所有的校园校址不低于一校一警的警力布置，上好高峰启用工作。 市公安局已启动护校安员专项工作，以配合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市公安局内保局基础工作大队副大队长刘岩说， 开学首日共出动了警力是10000余人次，巡防群治力量是2.7万人。特别是结合我们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指导学校一定要落实封闭化管理的措施，加强体温监测、身份的核验和登记。我们的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对我们的师生开展这个法制教育和这个安全教育，提高我们师生的自防能力和法律意识，共同保障学校的这个安全。 今天首都文明办向广大市民发出了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议书，诚邀全体市民积极参与到专项整治行动中来。斑马线是守护安全的生命线，也是衡量文明的标尺线。本市开展这项活动以来效果如何？新闻广播记者张玉走访了本市医院和大型商超附近，并且在开学第一天来到了学校附近进行了调查了解，来听一听他发回的报道。 9月1号正值开学第一天，记者来到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旁海淀南路和中关村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由于有志愿者、交通协管员和交警的引导，整个道路情况良好，过往的车辆也会主动避让行人。 走了，好，不要跑了。 送孩子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 我觉得现在吧比以前好多了，出行也方便了。 刚才我看见这两边的人都非常的守规矩。 在路口执勤的辅警姚先生告诉记者， 以前这还太乱，现在管得好点了，下面这儿常有人、啊、 随后记者来到了位于东城区东单北大街的协和医院东门。 大部分的私家车在行人过马路的时候都选择了主动避让，偶尔会有见到一两辆私家车可能没有避让行人，但是整体情况还是很好的。 一位住在附近的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 我还就是在这儿经常走，那车特别好，到时候就让，都让着走。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位于丰台区方庄附近的地铁蒲荒鱼站附近。 十字路口设有过街天桥，路口的东西走向在马路上是并没有人行横道的，不少行人为了方便选择在马路上直接走。 因为没有人行横道，所以不少车辆在转弯时也并没有主动的避让行人。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位刚刚从马路上穿过路口的市民。 太高了，不想走。 路上这个方向是没画斑马线的， 但是他也没说不让走，当然让的司机最好了，要是不让的话那就只能自己过的时候看着点红绿灯，别闯红灯。 不过也有市民表示，既然设置了过街天桥，还是应该按照规定走，但是也应该考虑到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 他要不让你，那责任都是你自己的，从交规上来讲你是不符合的，就牵扯到有老人，那残疾人又都怎么办。 但是平时经常开车出行的徐先生也对礼让斑马线的活动说出了他的担心。 我觉得最担心的就是那个有的过路的他那红灯他也过，灯的长度啊，时长时短， 绿灯只要时间一短，一把行人让完、 啊、对对对， 过不去了。 就是没错。 市民李先生也表示非常支持礼让斑马线的专项行动，但好的政策如何才能落实好，还需要司机和行人共同努力。 这个是相互的，说实话我也是司机，我也是行人，就应该自己理解自己吧，从这角度考虑好了也应该是这样。 再来关注北京环球影城票价公布。今天北京环球度假区宣布将于9月14号起正式向公众发售票务产品，度假区内两家度假酒店也将会同步开启预订。 北京环球度假区呢将会于9月20号正式开园，指定单日门票将会采用四级票价结构，其中淡季门票418元、平季门票528元、旺季门票638元、特定日门票价格为748元。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还将为特殊群体提供优惠，儿童、老年人以及残障人士都可以享受当天单日门票价大约75折的优惠。年龄在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可以免票进入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北京环球度假区呢将会提供90天滚动的价格日历，以方便游客提前规划行程。游客呢可以登录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官方网站查询相关的信息。 游客可以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小程序、客户联络中心、飞猪官方旗舰店以及旅游渠道官方授权合作伙伴获取最新的票务信息，购买相关产品。

何某某，男，70岁，山东省新台市人。2021年8月12号乘坐 AC027 国际航班从加拿大出发，途经新加坡，于8月13号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在上海市完成14天集中隔离学观察，期间7次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8月27号解除集中隔离之后，乘坐 G138 次列车于当天的17点22分抵达泰安，由专人专车闭环转运到了集中隔离点。8月28号核酸检测阴性，8月30号核酸检测阳性，即用负压救护车转运到了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经过专家组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记者经查询发现，何某某搭乘的 G138 次列车由上海虹桥出发，终点站是北京南站，途经镇江南、南京南、苏州东、泰安、济南西、天津南等站，全程时长6小时2分钟。 G138 次列车停靠站点宿州发布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了寻人公告，请当天呢乘坐 G138 次列车同一车厢或者是在该车厢停留的密切接触者及其他可能有接触的人员主动向辖区疾控中心或者是所在社区报告，配合落实核酸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健康监测、隔离管控等措施。 今天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局长田祖印介绍，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台的教育督导问责文件，能让教育督导真正的长牙齿。我们来听一听中新社的相关报道。 第一，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出台的教育督导问责文件，督导的权威性、有效性从制度上真正确立起来。第二，对约谈整改、资源调整、组织处理等作出规定，有利于实现教育督导与教育执法、纪检监察的联动。第三，明确了督导问责的对象、内容、方式和程序，实现了督导问责的规范化。 问责办法共有6章29条，着重从问谁的责、谁来问责、问什么责、怎么问责4个方面对教育督导问责做出系统的制度设计。田祖英表示，问责的内容主要包括6类情形。 一是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国务院教育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的；二是履行教育职责不到位的；三是教育攻坚任务完成严重滞后的；四是办学行为不规范的；五是教育教学质量下降的；六是安全问题较多或拒不接受教育督导的。 田祖英透露，2021年将双减和5项管理督导作为1号工程，纳入责任督学日常督导，组织国家督学开展交叉日常督导，并建立重点事项半月通报制度，为此还建立了一批高素质督学队伍。 督导长牙齿必须打造高素质的督学队伍，包括总督学顾问、国家督学顾问、国家督学、国家特约教育督导员，共计600人。目前全国共有各级督学14.7万名，根据教育事业发展需要，他们承担着相应的教育督导任务，成为长牙齿的重要支撑。 据了解，今年5至7月，各地共组织责任督学27.5万人次，到24.8万所学校开展督导，基本实现全覆盖。 另外呢，记者今天从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还了解到，2020年全国2846个区县都承诺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目标。根据最新的督导情况呢，迄今为止各地落实了这一承诺，正式建立了教师工资经费保障的长效机制和义务教师工资收入随当地公务员待遇调整的联动机制。 再来看出行方面，今天铁路12306网站进行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相关功能正式上线运行，为老年人及残障人士线上购买火车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同时12306手机 APP 适老化无障碍功能正在进行测试准备，将会于9月上旬上线运行。在12306网站方面呢，支持读屏软件获取网页的完整信息，提供无障碍辅助工具，支持放大缩小、调整配色、语音识读等功能，优化了登录的验证码，提供滑块验证和短信验证两种形式。 在12306手机 APP 方面，支持手机读屏功能获取屏幕完整信息，优化登录验证码，提供滑块验证和短信验证两种形式，推出标准版和爱心版两种界面模式。爱心版交互更简单，操作更方便，同时具有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等特点。 标准版呢也增加了字体和对比度设置功能，用户可以自行调整字体大小和对比度，可以便捷切换标准版和爱心版。 据统计呢，目前在铁路12306网站注册的65岁以上的用户有2500万人。实施适老化及无障碍功能改造，将会有效地解决老年人和障碍人士在网络购票当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并且融入智慧社会，进一步地提升购票体验。同时呢，铁路部门还保留了现金购票、人工服务等线下渠道，加强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为老年人及障碍人士购票出行提供相关的便利。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是在老龄化、信息化两代时代背景下交织下产生的社会新问题。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11月印发实施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北京市也在今年2月印发《北京市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联席会议制度和工作台账》。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截至目前已经有保留传统服务渠道、开辟绿色通道等三个方面10多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老年人在信息社会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 目前呢，北京市733家医院都为老年人提供了现场号源，在全市范围持续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行为，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入口处、总咨询服务台、取号机等位置都配备专职引导员，为老年人提供全程的办事咨询和引导服务，并且呢，在线下对全市的市区镇街3级460个政务服务大厅进行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改造。 北京还印发了便利老年人交通出行工作方案，目前手骑约车等约6家网约车平台已经推出了一键叫车助老模式，老年人无需输入上下车地点就可以叫车。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于今天上午10点在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友祥向媒体介绍了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有关情况，并且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在发布会上，马友祥表示，今年洪涝等自然灾害多发，给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由于暴雨灾害对河南部分地区玉米、花生、大豆生产影响较大，这三个品种的价格波动大家也很关注。7月份，这三个品种的全国均价都呈现稳中有跌的走势。从监测情况来看，受河南暴雨灾害的影响有限。 随着中秋、国庆两节的临近，农产品消费呢也将会迎来传统的旺季。一般这个时候，农副产品的价格都会有所上涨，这是一个规律。除了粮油之外呢，今年猪肉、蔬菜、水果等菜篮子产品生产供给形势也不错，特别是生猪的产能已经完全恢复。7月末呢，全国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分别恢复到了2017年年末的101.6%和100.2%，提前半年实现了恢复目标。因此呢，节日期间我国农产品市场的供给是有保障的，尤其是猪肉近期下跌的非常快。马友祥呢也希望大家趁这个时候多吃一些猪肉，多买猪肉。 再来看小米造车迎来关键性里程碑，雷军100亿注册汽车公司。今天上午，小米集团通过官方微博账号宣布，小米汽车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注册资本为100亿元。这标志着备受关注的小米汽车迎来关键性的里程碑。 2021年3月底，小米集团的创始人雷军在宣布造车的演讲当中表示，未来10年，小米将会投入100亿美元造车，首期投资呢为100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呢，自宣布造车之后，小米就被视为了提振行业信心、拓宽发展空间和加速行业进步的现象级公司。 8月25号，在小米集团第2季度财报媒体电话会上，小米集团总裁王翔表示，自启动造车之后，深感汽车业内人士对于小米的厚爱，已收到超过20000份简历。小米汽车团队已经精挑细选，组成了大约300人的团队，调查、调研、访谈2000多次，拜访并且深度沟通交流了10多家业内同行和几十家产业合作伙伴。同时紧锣密鼓地推进汽车的产品定义和团队搭建。 与此同时呢，小米集团2021年第2季度财报显示，集团的营收净利再创历史新高 ，Q2 营收878亿元，同比增长了64%。经过调整，净利润63亿元，同比增长了87.4%，再度刷新了单季的最高纪录。 那么小米造车的优势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和之前的新能源车、智能汽车形成区别，不是汽车本身，而是小米相对闭合的生态链是它的最大优势。我们今天采访了知名汽车博主常言，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我觉得小米现在造车来讲，整体来讲还是有三个大方面的优势的。首先呢，是第一个方面是它的这个品牌影响力和它的基础用户群，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在全新造车的赛道上的话，其实获取这个客户以及增加销量呢，其实是每家都非常在乎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小米这个这么多年在消费电子积累的这种非常广泛的知名度和潜在的这些米粉呢， 都可能会在适当的时间成为它购车的一个基础用户群。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小米的这个比较雄厚的资本能力了，因为相当于其他的新造车企业，目前都处于这个需要外界融资的状态。其实小米自己呢，在这么多年的这个拥有自己非常强的这种造血能力的，所以包括现在小米汽车的注册资本也达到了100亿，之后还要追加更多的钱，在这方面呢，就说明它在招揽人才和这种基础建设上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第三点呢，其实是大家这个广泛传说的小米的软件的能力，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已经到了一个软件定义汽车，然后智能化的汽车当中，智能化的比重越来越重要的时代。那么小米这么多年一直在软件互联网以及在这个用户体验方面的这种经验和技巧呢，都可能会平移到它的这个汽车的生态上，那对于这个汽车的核心体验和软件功能的开发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小米造车虽然已经具备了各项基本条件，比如说资金、技术，还有用户等等，但是小米也有当前还不能够满足的条件，比如说进入赛道的时间相对较晚，以现有的条件追赶纯电车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智能电动车领域的人才也相对紧缺等等。 与手机相比，汽车所需要的资金体量、技术复杂度完全不是一个量级。那么专家怎么来看小米面临的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常言的分析。那这几点确实是小米造车确实遇到的问题。首先最大的一点确实是这个时机的问题，因为整体来讲呢，这个造车还是一个需要比较长的前期积累和技术储备的一个状态。那么小米呢，现在进入到这个造车领域，属于这个前面的已经有现成的一些头部玩家，初具实力，比如我们国内常说的这些微小李啊，这几个品牌 都已经在这个智能电动车的赛道上积累了一定的声量和产生了一定的壁垒。那么后续呢，其实小米也不是这个一个非常安稳的状态，因为与其同步进入的很多科技巨头呢，也都有造车的想法，包括传闻中的华为啊，然后已经立项的百度以及传说中的苹果等等。那么这些呢，可能都会对小米造车呢形成一个前后夹击的状态，这个确实是这个时间段所突然造成的。但是从横向来讲的话，这个我觉得造车的这个大时代才刚刚开始， 特别是以这个小米为首的这波科技企业造车，其实大家还是充满好感和期待的。我觉得整体来讲，虽然说启动的时间偏晚，但我觉得小米这么长期以来，在这种比较复杂的工业项目以及这种大团队调度上的能力，可能也是他们能够缩短这种时间差的一个比较好的积累和能力。 小米造车之所以备受关注，大家都在期盼着小米能够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在这个汽车行业急速改革的时代，提升、改善、改变都不及颠覆来的有看头，大家期待的是质变。那么小米的加入能否给这个行业带来颠覆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常言的分析。我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恰恰是 这个大家对智能电动车的一种误区，虽然说智能电动汽车相对于之前的传统汽车来讲可以说是一种革命，但是我认为因为汽车这个行业本身的这种连续性和工业制造的复杂性，导致其实出现所谓的颠覆式的交通工具的可能性其实是少之又少的。因为即便是再先进的智能汽车，它也需要遵循我们基本的这个人类的驾驶逻辑，需要遵循现在这么几十年来以及由大量传统汽车共同构成的这种交通网络。 所以我认为其实出现一种真正颠覆性的革命性的产品的可能性其实倒不是太大的，但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渐进式的体验的改变，才让这种重视用户体验的公司变得更为重要。就好比我们这么多年下来，大家对智能手机已经形成了一种使用习惯，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品牌推出了一个说完全格调智能手机命的手机，但是恰恰是比如说在用户界面啊，在交互逻辑啊，在运行速度上的一些这种细微的 体验的差异才最终构成了很多优秀品牌的脱颖而出。那所以我觉得小米在这个进入这个赛道之后，包括小米，包括哪怕大家期待的苹果，可能不太可能推出一个说看起来就不像汽车，或者说完全颠覆了这个汽车体验的产品。但我相信他们对于这种工业细节设计包括这种软件细节的一些体验，可能会成为大家对这个品牌有所好感或者进行选择的重要因素。 我们再来关注郎平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为女排奉献半生的她终于休息了。今天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个人社交媒体发布长文，宣布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在文中写道，今天是我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第一天，任务终于完成了。我的第一站是到苏州给一年前因病去世的老妈扫墓。郎平的话语间更多的是平静，为中国女排奉献了自己大半生的她，这次终于可以休息了。 1973年，13岁的郎平进入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少年体校排球班进行练习排球，而仅用了5年时间，他便入选了国家集训队，铁榔头的名号自此开始扬名世界体坛、世界排坛。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连续5次问鼎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是一代人引以为傲的珍贵记忆。 在1981年秋末，全国人民守在黑白电视机和收音机前，中国女排战胜东道主日本，郎平为球队扣下了世界杯冠军，那是属于中国三大球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将体育精神演绎到极致的女排精神，成为中国体坛最独特的存在。 在集有所有的荣誉于一身之后呢，郎平于1985年选择了退役。1995年，他首次执掌国家队。当时的中国女排呢，处于低谷当中，丢掉了亚洲霸主的光环。但是仅用了1年的时间，郎平便缔造了一个传奇。1996年，中国女排强势反弹，摘得了一枚沉甸甸的银牌。 之后，郎平也曾出任美国女排主教练，但是当中国女排经历了雅典奥运会的辉煌，在2012年奥运会惜败日本队经历刺痛之后，再次跌到低谷。行至命运的十字路口，承载着国人无数期待的中国女排，急需一位能够看清远方的领路人。 再没有人比郎平更适合了，排管中心呢也盛情邀其出山，拖着伤痕累累的双腿，郎平最终接受了中国女排的帅位。重掌女排帅印之后呢，郎平为这支球队倾注了所有的心力，他带训练、看录像、做分析，不但周末没有休息是一件常事，甚至呢还曾经晕倒在了训练场上。郎平的父亲过世的时候，他正带队在宁波北仑进行封闭集训，没有能够见到最后一面。 2015年世界杯，中国女排时隔11年重返世界之巅，当年威名赫赫的铁榔头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金教头。 里约奥运周期结束之后呢，郎平并没有在第一时间与排管中心完成续约，腿伤加重的他不得不把治疗放在了首位。在夺得奥运冠军之后的1年的时间里，手术与康复成为了郎平生活的重心。那么郎平最终啊，仍然选择陪伴了中国女排走向东京。回顾自己过去8年的执教经历，郎平表示自己保证做好了每一天，竭尽全力，鞠躬尽瘁，无愧于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我们再来关注西安警方介入地铁女乘客被脱离事件。近日，一段女子被安保人员脱离西安地铁的视频曝光，引发了网友热议。网传视频显示，一位身穿黑色连衣裙的女子被身穿地铁安保服的工作人员强行拖拽出车厢，致使这名女子身体大面积裸露，个人物品散落一地。 对此呢，西安地铁运营分公司表示说，8月30号的下午，一名女性乘客在3号线行驶的车厢内与其他乘客发生了口角，期间呢，其不停地辱骂身边的乘客，并且产生了肢体冲突，严重地影响了乘车秩序。下午5点45分，在车辆抵达大雁塔站之后，站内的工作人员和热心乘客对其劝阻，并且试图将他带离车厢。期间呢，因为这名乘客反应比较激烈，拒不下车。为了确保地铁的行车安全，车站的工作人员及时报警协助处置。随后呢，这名乘客在安保人员的陪同下抵达目的地之后自行离开。 有网友对西安地铁前述情况说明做出了提问，说地铁里的安保人员有执法权，可以对乘客这样做吗？安保人员的拖拽行为是否侮辱了这位女乘客呢？ 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呢，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陆凤阳律师向澎湃新闻表示说，从目前被曝光的几段视频来看呢，西安地铁方面的处置确实是有不恰当的地方。根据现有的信息判断呢，西安地铁方面可以劝阻，或者是协助沟通，或者是维持现场秩序，等到终点站或者是其他乘客都下车的时候再劝离。地铁工作人员的处置措施应该限制在其职权范围之内，要文明理性，要考虑到保护别人形象和隐私。 湖南荆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向澎湃新闻分析认为，在视频当中无法判断在拖拽过程中保安是否具有主观方面的故意，如果只是因为动作激烈造成女子隐私暴露，应当谨慎起见，不宜轻易认定保安对女性造成了侮辱。当然，如果当事女子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也可以采取投诉、举报、起诉等合法手段，主张自己的正当权益。 好的，18:44，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际方面的新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8月30日宣布，随着阿尔及利亚的加油站今年7月停止供应含铅汽油，全世界正式终结了使用这种危害健康又污染环境的燃料。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表示，终结含铅汽油使用是全球健康和环境保护的里程碑。停止使用含铅汽油预计每年可以减少120多万人早逝，避免儿童智力受损，全球经济能够因此减少2.45万亿美元的损失。 1922年，含铅汽油首次获得了专利使用，开始在美国被广泛使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几乎全球范围内出售的所有汽油都含铅。1924年，油工人在美国巨头标准石油公司的一家炼油厂工作时突发抽搐，在被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抢救之后，5名工人最终被宣布死亡，另外有数十名工人入院接受治疗。这件事情的发生呢，立刻引发了人们对含铅汽油的危害的质疑和讨论。 200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受命负责清洁能源与车辆合作伙伴项目，旨在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交通燃料无铅化。截至2011年底，全球至少有185个国家停止使用含铅的交通燃料，只有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朝鲜和缅甸等少数国家仍然在使用。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呢，血液当中含铅量高的儿童，他的侵略性更强、更暴力，并且更容易犯罪。停止使用含铅燃料，不仅能够提高儿童的智商，还能够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降低犯罪率。 那此前人们为什么要在汽油中加铅？终结含铅汽油的使用是否会影响汽油的使用效率？目前我国使用的汽油都有哪些成分？这些成分对于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之前呢，之所以在这个汽油中间要加铅，主要是因为咱们的燃油发动机呢，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这个汽油啊，它在发动机中间呢，它是不太稳定，那么有时候会发生提前的这种燃烧爆炸，那么这样呢就会导致对发动机这个气缸的活塞啊这些的比较严重的损坏、磨损，严重的影响这个汽车的效率和安全性。这样呢就需要在中间加入所谓叫抗爆剂，也就是说让它不要提前去燃烧和爆炸。1921年的时候呢，当时就是在美国呢，首先发明了这种含铅的，加入了四乙基铅这样的一种物质，它呢是一种比较良好的抗爆剂。但是呢后面呢就发现，就是因为这个铅呢它对人体是有害的，在添加这个乙基铅的这些工厂呢，就首先发生了工人的这些急性的中毒甚至是死亡，那么这就引起了警觉。但是呢后面还是有相当的一段时间都还在使用铅呢，因为是一种有毒的重金属，逐渐的发现四乙基铅呢，它可以释放到环境中间，那么以这个比较小的这些颗粒，被吸收，通过呼吸道进入到人体。进入到人体之后呢，有一部分就比较难排出，它会造成多种的影响，对神经系统，对成人呢，它可能造成头疼啊、头晕，包括有的时候造成贫血，特别是对儿童，就会造成他们的大脑的发育这样的一些问题，对他们的智力会造成影响，同时呢还会有的时候造成他们的行为的一些异常，所以呢这样呢就逐步的在全球呢开始淘汰它。 就是如果汽油中不含铅，那它是不是会影响这个汽油的使用效率？然后我们找到了什么其他的替代品吗？ 所谓叫无铅汽油啊，无铅汽油呢就是不人为的去添加这个四乙基铅，它中间呢还有少量的铅，大概1%克以下的左右的这个铅吧。替代的物质呢也有多种，像芳香烃啊，还有现在用的最多的叫甲基舒丁基醚，那么也就是所谓叫 MTBE。MTBE 呢，这是被应用最多的一种成分，那么现在也在大量的添加到咱们的汽油中间，是一种效率比较高的抗爆剂，它本身呢沸点也比较低，也可以改善汽油的一些蒸发的性能，也可以提高燃烧的效率。咱们都知道汽油它在中间的这种有害物质不只是铅，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这些呢都需要去去除，所以就在大家的车上都有这种三元催化的装置去去除这些尾气中间的有害物质。那么含铅汽油呢实际上是对三元催化的装置呢是有影响，它会造成其他的一些污染物质更难去除掉，所以呢这个MTBE 呢不会造成这方面的影响。 我国是从何时开始禁止使用含铅汽油的呢？目前我国使用的这个汽油里面有哪些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对环境有哪些影响？ 咱们是从20年前吧，就禁止了。2020年的7月1日，中国全面的禁止使用含铅汽油。像北京这些城市更早的，在90年代就禁止了。这方面20年下来呢，对于这个公众的健康保护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现在呢，就是说无铅汽油中间呢，除了含有汽油的这部分的成分，那么还大量添加了MTBE 啊这样一些成分。这些就是量最大的成分，那么这中间呢还是依然有一些就是污染物还是依然是存在的，所以燃烧的时候呢依然还是会排放出来像这个碳氢化合物、像氮氧化物、像一些这个冷凝物、一氧化碳，包括这像颗粒物。所以呢无铅汽油并不等于是无害的汽油，就是无污染的汽油啊，所以汽油中间呢依然有这些污染物。那么这些污染物排出之后呢，在空气中间通过这些化合呢，还会形成像臭氧，包括光化学烟雾这样的一些物质。那么这些呢，就是对健康呢依然是有害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现在为什么要在推广，就是使用这些更多的使用新能源的汽车。当然，第一步是安装了这些三元催化的装置，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那么后面呢，就是在推广新能源的这些汽车，包括推动这些绿色出行，减少对这个私家车的这样的一种过度的依赖，这些呢都是为了进一步的降低咱们的汽车使用的过程中间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污染的排放。 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到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黄金价格目前持稳于每盎司1800美元上方。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那如何分析近期金价走势，并且展望未来走势呢？ 好的，我们看到昨天由于美元指数小幅走贬，金价是上涨了0.2%，收盘是报收于1814.42美元每盎司。在今天的亚洲时段呢，黄金的价格也是徘徊在100日均线附近，整体的波动不大。昨天美元指数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呢，就是一方面因为这个经济数据表现不佳，昨日公布的这个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降至了113.8，创下了6个月以来的新低。这主要是由于啊，就是市场对德尔塔病毒的传播和物价上涨的担忧持续蔓延。另一方面呢，就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的杰克逊霍尔的会议上发表言论之后呢，美元这个走势是表现的有些挣扎。昨天的美元指数是一度跌至了3周以来的新低，这也就支持金价有一小幅的一个走升。不过整体来看呢，前几天的市场呢观望的情绪比较浓厚，金价的整体窄幅波动。本周的周五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经济数据，然后今天呢也会出现一个小非农，就是美国的 ADP 的就业数据和美国 ISM 的制造业那个 PMI 的数据。目前呢市场的预期是较为乐观的，这对于美元指数重新形成支撑呢是有一定的利好，所以同时就是利空于金价。此外呢，这个黄金的 ETF 持仓量再创16个月以来的新低，同样对金价形成了一个打压态势，短期的黄金价格有一定的下行风险。今天公布这个小非农数据啊，对周五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是形成了一个指引。近期包括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内的官员呢纷纷表示，如果接下来几个月美国的就业数据表现强劲的话，那么美联储将在年内开启这个缩减购债规模的操作。因此呢，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就是至关重要了。目前市场呢预计8月非农就业岗位将新增75万个左右。如果非农的表现是大幅超过预期呢，那可能会令美联储在9月释放较为明确的缩债信号，届时可能会对金价造成一个较大程度的打压。技术方面我们来看呢，MACD 金叉的信号是仍然在的，而且金价仍在此前的下行曲线的上方，在失守的1800美元每盎司整数关口之前呢，短期黄金多头仍然有这个震荡反弹的机会。主持人， 好，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651，欧元对人民币报7.6334，英镑对人民币报8.8944，澳元对人民币报4.7475，加元对人民币报5.1346。 好，感谢陆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再见。